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丁禹兮的《消散对白》。 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来到我们歌声的 IG 看了吗？因为我们歌声吃瓜学会呢，现在是有实体的活动，那就真的是会在康乐的夜市呢，手打西瓜柠檬茶给你喝。 而且就在4月23日，下个星期三啊，然后时间呢是的晚上的7点钟，要怎么可以得到我们这杯水呢？很简单，你去到现场呢，关注我们勾炫的 Instagram， 然后订阅我们的勾炫 YouTube 频道，再到我们勾炫吃瓜学会第二季的其中一个影片呢去点赞啊，留言分享，就有机会呢，不是直接马上领取到一杯手打西瓜柠檬茶给你啦。 当然那一天呢，你除了可以看到我 Broccoli 啦，还有 Jaden 啦，还有 Kristen， 我们都会负责手打给你喝，而其他的女 MC 们，包括莹莹啊、Kelly 啊，会在摊子的旁边去招待大家，所以大家就记得来参与这个活动，好不好？你跟我们拍照过后呢，也记得把所有的合照发到你的 IG tag 上我们就可以啦。 是，而且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只会送出100杯哦，先到先得啊！所以我们4月23号不见不散啦、啊！ 手指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而今天的歌声猜猜猜呢，要来猜的这个冷知识是跟动物有关，也和照相机是有关的。 嗯、 你知道我们使用的这个照相机吗？它是仿照动物来发明的。 哦、 是哪一个动物呢？ 哦 okay、 有4个选项给大家来选选哈。A 的话呢就是蝴蝶， B 的话呢苍蝇， C 的话呢蛇， D 的话呢蝙蝠。 我猜应该是 B 吧，苍蝇吧，因为苍蝇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它很快瞄准一个地方的，而且我们一拍打它的时候呢，它就直接飞走了，所以它一定是马上秒可以 capture 到你的手，所以就是相机也是马上可以 capture 到你现在要拍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仿照这个苍蝇的。 可是如果像蛇和蝙蝠它们不也是有些是夜行的动物，那它们视力也比较好，它们也是要 capture 一些猎物不是吗？像蝙蝠也是要在夜间猎食嘛。 可是照相机好像是在白天啊晚上啊都可以拍的嘛，而蛇跟蝙蝠的话只可以在晚上啊，相机是 two function 的，所以我觉得不是 C 跟 D、嗯、 所以你目前暂定就是 B 苍蝇对不对？ 对。 好，回来我们听听其他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答案吧。 手指歌选 Be on Trend，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今天的冷知识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OK， 是我们使用的这个照相机呢，其实人类发明它的时候是仿照某个动物来发明的、嗯、有4个选项呢，你猜猜是哪一个哈。 A 的话呢是蝴蝶， B 的话呢苍蝇， C 的话呢蛇， D 的话呢蝙蝠。来听听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是 A 蝴蝶咯，因为蝴蝶照相机是肯定是蝴蝶是照相机的就是拍最多的那些动物嘛，所以我觉得照相机那边蝴蝶是发明的吧。 哦，蝴蝶是发明的，跟就是我们照相机的发明是跟蝴蝶有关。其实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你有发现其实像蝴蝶和苍蝇在这四个选项里面他们是属于昆虫类的。 OK， 那可能你之前还记得苍蝇不是有一个叫做复眼的吗？ 啊哈啊哈， 他们有很多细小像是像素的东西。 是， 那蝴蝶也可能是这样不是吗？ 有吗？我有近距离看过那个蝴蝶，其实它好像一个圈圈而已，就是跟我们的瞳孔是一样的，是一粒的。而苍蝇的话就不一样嘛，它瞳孔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小格子的，就是复眼嘛。 好，我给你一个正解， 我觉得不是蝴蝶， 我直接给你一个正解、 嗯、 蝴蝶是有复眼的，而且它的这个复眼呢是左右两侧呢都有上万个六角形的小眼组成， 就是跟苍蝇一样咯。 对，可是到底我们人类发明这个照相机呢是跟着蝴蝶还是苍蝇呢？回来我们再猜猜吧。 手指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的勾选猜猜猜呢，我们来猜的是我们使用的相机啊。其实一开始发明它的人类呢，我们啊是跟着这个生物来发明的。 什么生物呢？ 就是这个相机的运用的原理，一共有四个选项哈。A 的话呢是蝴蝶、B 的话是苍蝇， C 的话呢是蝙蝠。今天蛮多朋友选择了 A 和 B， 比较少的朋友觉得是 C 和 D 耶。 因为我有了解过这个苍蝇嘛，因为它的复眼就是有很多的小鸽子形成的，而这个相机的那个镜头呢，它也是很厉害 capture 东西的，所以跟苍蝇一样，它的眼睛呢是一样的，所以是仿造这个苍蝇。 好，你之前不是有猜过苍蝇的一些冷知识吗？好像猜错的那一次，今天呢你是猜对了，是、OK， 苍蝇的复眼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小小的六角形组成的。 对， 那当时科学家呢，他们真的是模仿苍蝇它复眼的光学系统的结构和它的功能，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去上网找一下，它真的就好像是我们人类使用的相机，不是有很多微小的像素吗？ 对， 其实这样的一个原理跟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参照苍蝇的眼睛的、 啊、 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发明相机的其中一个 idea、就是来自于苍蝇的复眼。 原来如此，哎呦，我今天很聪明嘞，我答对了， 恭喜你喽！回来我们再聊更多吧。 So, 这个是 Beyond Trend。